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爸爸，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灰心，就这 北京时间的17:07，欢迎所有听众来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思苗。 对，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哈，用这样一首歌曲来开启我们今天的仙偷客栈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哈。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在7摄氏度，最低温度呢在-4摄氏度，北风3级。明天的空气质量呢是凉。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3和8，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了哈。那么也是天气越来越冷，也请所有听众记得出门多添加衣物，千万不要感冒了哈。嗯，又是介绍好吃的的时间了哈。那今天来说点什么呢，思娘？ 咱们来说说鱼呗。 说说鱼，哎，我从小就总听我妈说哈，吃鱼能让人变聪明，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我也是从小这么被教导长大的。 对，这个到底有没有科学道理呢？有听众知道吗？ 你说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也是有道理的。 嗯，为什么呢？ 因为毕竟这个鱼含有多种的这个维生素啊，包括这个脂肪啊，一些确实也会让人有一些成长空间吧，我觉得。 对，如果有听众知道的话呢，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哈，来跟我们讲一讲到底吃鱼能不能变聪明，这到底是句真话还是句假话哈。来，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哈，可以来跟貂蝉跟四娘来进行互动哈。我们来介绍一下 第一家店哈，叫做等于重庆北渡鱼，还挺绕口的哈。 对， 等于第一个鱼呢是这个重庆的简称，三点水的那个鱼哈，等于重庆北渡鱼。说这家店啊是必须要强烈推荐的，太好吃了。说呀，他们家虽然有一点点难找，但是还是特别的火。出来就是这个团结湖的地铁口，就是鱼都是活鱼现做的，酸菜鱼和香辣鱼推荐吃这个乌江鱼哈，番茄的这个口味的话推荐龙利鱼。哇哦，龙利鱼真的是没有刺儿，很嫩哈。 是的。 说呀，香辣北渡鱼给我的感觉呢就是太香了，忍着牙疼都觉得好吃。番茄龙利鱼呢就是超级的嫩，基本上吃完就剩汤了。酸菜鱼感觉汤很好喝，但是还是这个喜欢番茄跟香辣的。还有啊，一定要点一个这个牛蛙，也是他们家的特色了。虽然给的这个分量不是很多，但是特别的好吃。不够吃的话，可以再来一盘儿。 非常的棒。 这家呢，对，地址呢是在东三环长虹桥东北侧，通广大厦三层，人均消费呢在90多块钱左右哈、啊。叫做等于重庆北渡鱼，是一家吃这什么酸辣鱼呀、香辣鱼呀、番茄味的龙利鱼呀，味道是 吃鱼的好地方， 对，吃鱼的好地方。 下面这一家呢是叫做潇湘府啊，听到这个潇湘就是萧瑟的萧，加上这个湘，也就是湖南的简称啊，湘潇湘府，那么一听就是吃湖南菜的地方了。那他们家呢主要打的是这个臭鳜鱼啊，据说一年的这个单臭鳜鱼卖出的量就已经达到了1300多万，也是牛到不行啊。这家食府可以说不只是有这个臭鳜鱼，他家的湘菜特别的好吃，让人吃完呢流连忘返。那个剁椒鱼头是相当的正宗，越吃越香。还有这个爆炒牛肉啊也是非常好吃的，它炒的是这个黄牛肉啊，所以特别的入味儿，而且这个特别有嚼劲。 其实四娘说这三道菜，第一道是臭鳜鱼，这个就是有人特别喜欢吃，而有的人就完全吃不惯这个味道， 跟榴莲似的呗。 有人爱死，有人这个痛恨死哈。 对对对。 然后这个剁椒鱼头，是我非常喜欢吃的一道菜。四娘喜欢吃吗？ 我喜欢吃啊，但我吃的那个吃法，我不知道和你说的那个是一样的吗？你吃剁椒鱼头，你来给我讲讲，你这个是就一鱼头上面是放的剁椒， 对呀、 还有呢？ 没了， 这吃完就没了 啊？对呀、 我们那个剁椒鱼头是下边还有面， 哦， 那个面蘸了这个剁椒鱼头的这个汤，特别特别美味。你知道，跟你说那个面就能一抢而光。 这个听众听见没有？下次吃这个剁椒鱼头的时候哈，记得要一碗面。 对，大家可以自己往下 吃， 可以自己加，也可以就是说有那种直接有面的那种也可以点。 还有这个叫做焦炒牛肉啊，其实这道菜是很多地方都有。这道菜哈， 对， 但是想要这个做好吃好吃的还真是蛮难的，很多地方可能这个辣椒用的不够好啊，然后这个 牛肉用的也不 好，对，用的不太不够好，所以味道就会有欠缺。 是的。 嗯 那么这一家呢是非常非常棒的。 对，地址呢是在海淀区的新三旗东路2号，叫做潇湘府哈，是一家吃湘菜的地方。好啦，这里是仙偷客栈，因为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个鱼，然后雷雷的说点一首水煮鱼吧，他的最爱哈，来把这一首王蓉演唱的水煮鱼来送给你听。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你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

春夏秋冬。曾经的夜晚多么的孤单，一个人独自守在海边，看着繁星点点，只是每一天挂念都会出现，唱这首 来自刘惜君的有你在身边。好，欢迎回来闲头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对，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哈，我们来继续我们这个美食的话题，继续来聊哈。今天呢，给所有听众推荐的是这个各种各样的鱼。哎，有听众喜欢吃鱼吗？刚才那个话题呀，说吃鱼能让人变聪明，这到底是不是个真的话题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哈，说说你小时候有没有被这样一句话给忽悠长大呢？ 来继续来介绍， 我们来介绍这一家店呢，叫做三只耳和鲜馆。哎，有听众知道吗？三只耳就是三只耳朵啊。 我突然想到了 和鲜馆， 我突然想到了舒克和贝塔里边有一个那个动画角色叫做一只耳，他那个耳朵不是老受伤吗？是那个电是黑猫警长，还是 黑猫警长还总被别人打掉耳朵？ 我以为舒克和贝塔，啊，想想年代太久了。 好，我们继续来介绍这一家店哈，叫做三只耳和鲜馆。说呀，最早他们家的这个去他们家吃饭是两年前的事儿了哈。他家的环境呢布局特别的好，有两层，挺高大上的感觉哈。成都非常有名的火锅，四川的朋友呢都是极力推荐的，热锅冷锅都有。鱼头冷锅呢，鱼蘸上专用的鱼料，这个配上鱼料来吃哈，味道是很棒的。还有少见的鸭舌、黄糖糍粑。说到这个鱼头冷锅，我还第一次听说。哎，你知道吗，四娘？ 不知道。 对，这个到底味道怎么样呢？有待考证哈。也欢迎所有听众去尝试一下，看看到底好不好吃。说呀，这家店呢，吃的时候感觉是麻麻辣辣的，鱼特别的嫩。现在店里啊也有串串了，一定要去自助台拿酒酿丸子汤，特别的好喝。酸梅汤也很解辣。冷锅鱼呢，可以这个想吃后涮，必点鸭血，鲜鸭血超级嫩。哎，这个鸭血真的是，如果有人特别喜欢吃的话，这是吃火锅是必点的一道菜。对对，非常的嫩，非常的好吃哈。这家店呢，叫做三只耳和鲜馆，是位于工体北路新中西里26号。人均消费呢在100多块钱左右，还真的是蛮合理的价格哈。在工体北路新中西里的26号，叫做三只耳和鲜馆，是一家吃这个鱼还不错的一个地方哈。 嗯，下面这一家是叫做猫师傅。哎，这个名字就有一点特别啊。 猫师傅。 对，猫师傅就是那个猫咪的猫。猫师傅家，他们家呢主要做的就是烤鱼、香辣鱼和这个水煮鱼。哎，我推荐的是他们家的这个水煮鱼啊，因为可能这个宫保鸡丁烤鱼不如这个水煮鱼的味道那么的让人流连忘返啊。 所以这个水煮鱼呢，配料也是超级的丰富，辣的特别的过瘾，特别的香。另外呢，水煮鱼比烤鱼好吃太多了，满满的辣椒跟这个麻椒，看着就流口水。对，因为你知道像这种川菜，它那个辣椒和麻椒都是给的非常多的，一上来就看到那个盘子，那个上面全是麻椒和辣椒， 好有食欲的感觉。 对，特颜色特别的鲜亮，反正就特别有食欲。那这家店是在北京石景山区富食路300号的喜隆多。哎，也人均也不贵啊，大概在60块钱左右。 叫做猫师傅哈，这个名字还是蛮有特点的。吃鱼的一家店叫猫师傅。好，这里是仙涛客栈哈，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涛客栈，也可以来跟四娘和貂蝉来介绍一家吃鱼还不错的小馆哈。同时也欢迎大家来点歌，可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我们继续来听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了。《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

可是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不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画满伤痕。太委屈，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 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了哈，来自陶晶莹的《太委屈》。这里是仙都客栈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对，哎，问一下听众哈，你们喜欢陶晶莹吗？哎呀，都说她是这个主持人当中最会唱歌的，也说她是这个歌手当中最会主持的。 可能是没有碰到我。 但是陶晶莹呢，她最早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的。 啊，对，而且我还记得他当时做主持人的时候，因为他长相并不是特别的出众， 对， 很多人都否定他，但是没想到最后做出来 了。对，无论他，我觉得他是比较有才的一个这个主持人和歌手了。 是的， 之前看他有去过这个《蒙面唱将》猜猜猜当中去当这个评委哈，真的是很有才的一个女人，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哈。 对对对。 好，我们继续来言归正传哈，今天呢给所有听众来介绍的是这个。各种各样的鱼哈，刚才呢也出了一个问题，说这个吃鱼会不会让人变聪明呢？这个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哈。刚才呢这位听众叫做采摘三朵云哈，给我来留言了。他说因为啊这个就是婴幼儿小孩嘛，他的大脑是发育是极为迅速的，就是在小孩的这个阶段哈。而鱼富含的优质蛋白质以及多种矿物质是维生素的良好来源，是其他食品无法代替的健脑佳品。因此啊，多给小孩吃点鱼对这个智力发育大有益处。 原来是这样。其实还是有好处的。 对还是有好处的。但是呢，给这个宝宝们吃鱼一定要注意了，千万不要让鱼刺卡到喉咙。 对 这是一定要小心的。但是吃这个龙利鱼就是不错的，因为龙利鱼它没有刺儿，很嫩哈，比较适合小孩来吃。好，我们继续来介绍这一家店哈，叫做西里烤鱼。我觉得这个烤鱼应该是很多女生没有不喜欢的吧。 它因为它的味道比较像烧烤类， 对， 有这个孜然呀、辣椒啊、花椒啊什么的，这个味道比较好。 是说啊，这家店呢地方呢不是很大，但是地段是寸土寸金啊，位置呢也是很不错，就在工体的附近，而且呢是24小时营业的。说呀，晚上呢跟几个朋友过来一起吃吃鱼，喝点啤酒，必然是非常好的选择哈。烤鱼这道菜呢选用的食材呢是青江鱼，鱼的肉多刺少，而且呢烤的是外焦里嫩啊，色香味俱全，烤鱼的味道非常的不错。说呀，这家店的主打牛蛙也一定要吃，相当赞的了。牛蛙呢很入味，肥瘦相间，香嫩的很啊，汤汁鲜美，再加上一些配菜，是 哎呀，非常好吃了，非常不错哈。 嗯、 他们家呢还有这个毛肚啊，这些小锅啊，都是不错的，可以说也是一家吃重庆菜跟川菜的店哈。烤鱼是最值得推荐的，这家店呢叫做西里烤鱼，地址呢是位于工人体育馆北路的50号，很好找哈。人均消费呢大概在100多块钱左右哈。嗯，叫做西里烤鱼。 嗯，接着来跟大家介绍的这家是叫做玉葫芦酒楼。那么爱吃麻辣口的，爱吃水煮鱼的和这个湘菜的，玉葫芦一定是值得一试的，不论是请客啊还是聚餐，算是水煮鱼中的老大哥了、 嗯、 开了好多年，也许可能会比听众的一些岁数还长啊。 对， 菜品当中也是中规中矩，来他们家就是图这个物有所值啊。 嗯， 哎，特别惊艳的是猪蹄儿，也是咱俩最爱吃的貂蝉。 对，美容养颜， 说啊可以一个人吃一盆儿，哎，因为太香了，辣中呢透着香。他家还有一个必吃的就是这个永州的柴鸡米粉，听这个湖南人说啊、 哦、 是超级的正宗的、 嗯、 过来一定要吃。 哇，我这家店可以说咱俩去吃的话，点一个这个 点三盆 啊、点一个水煮鱼，两盆猪蹄儿，外加一个这个柴鸡米线，足了。 哇，够了够了，因为他们分量还是很足的。 嗯， 地址呢是在西城区的西便门东街甲一号。 对、嗯、叫做玉葫芦酒楼哈、啊、是位于西城区的西便门东街甲一号。刚才啊这一位听众雷雷说，水煮鱼要去沸腾鱼香吃，鱼头泡饼要去旺顺阁的。哎呦，你这对吃的知识了解呀， 要不我们请他来当顾问吧。 好，这里是仙偷客栈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哈，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好，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来自崔健的花《花房姑娘》。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因为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哦脸庞，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指着大海的方向，你的亲切像是给我哦太阳。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想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的流着眼泪，回忆太远。 Isolation 想冲进你心里，什么意思我不清楚，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提醒你的总是三六六地，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 lemon tree， 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不管还不哭哭地，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 后不管不管，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不管爱不哭哭地，还蓝蓝的天气，还蓝蓝的天气，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 来自苏慧伦的 lemon tree， 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哈。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客栈呢也要快结束了哈。那么最后一段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再来给大家说这个烤鱼。哎，有听众，你们经常去吃烤鱼吗？你们都去哪些店里吃烤鱼呢？可以推荐给貂蝉跟四娘哈，我们来介绍给所有的听众。有机会的话呢，我们来偶遇一下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哈。好，继续的这一家店呢叫做望池川菜。望呢就是兴旺的望，池呢是池塘的池，望池川菜。说呀，望池的特色菜就是浅滩水煮鱼。水煮鱼呢用的是清江鱼做的，鱼刺比较少，鱼肉很多，肉质嫩滑又麻又辣。底层的配菜呢是豆芽跟黄瓜，配菜不多，从配菜量上就知道他家是良心店了，不像其他一些家的水煮鱼都是那样的肉少菜多哈，性价比很高，推荐给所有的听众哈。哎，四娘，你们湖北那边吃水煮鱼的配菜是什么呢？ 豆芽。 豆芽哈，对，我去四川吃水煮鱼，他们的配菜是青笋。 啊， 对，他们只有青笋。然后一般我们在北方吃这个水煮鱼，一般都是这个黄豆芽作为配菜哈。但是四川是青笋配菜，也是很好吃哈。对，很好吃，很好吃。说呀，这一家店呢，还是特别推荐这一家的牛蛙，也是绝配哈。也是麻麻辣辣的，然后一边吃着牛蛙很有口感，最后再来一碗他们家的豌杂面哈，爽飞的感觉，很好吃哈。推荐他们家的这个香茅草香锅牛蛙和这个豌杂面。地址呢是在朝阳区的朝阳北路101号朝阳大悦城7楼，人均消费呢在70多块钱左右，也是很便宜哈，叫做望池川菜。 接着来跟大家介绍，这个也叫望，也是一样的望啊，望顺阁。他俩是有什么关系吗？ 姐弟俩。 这一家特别的厉害。他是唯一一个两次登上舌尖上的中国的餐厅。舌尖上的中国大家应该都知道啊，第一集的这个自然的馈赠当中出现的鱼头泡饼就是在望顺阁拍摄的。之后呢又继续的登上了舌尖上的中国2啊。生意可以说是那叫一个火爆，因为毕竟是央视平台嘛，而且看的人比较多啊。那么他们家呢是平均每分钟卖出2个大鱼头，每分钟哦，你想想一天得多少。这个宋丹丹包括张家辉啊，一些明星更是他们家的常客了。 对，刚才呢这位听众雷雷也说了，吃鱼头泡饼就要去望顺阁，说明这一家店呢应该是一家很有知名度的一家店了。 对，那他们家的鱼头泡饼的滋味呢就一个香字了得啊，非常的筋道。而且这个饼上呢全是这个满满的胶原蛋白的鱼头汤汁，口感特别棒，吃就对了。还推荐他们家的这个芝士番薯，就是我跟你讲的，记得吗？ 对， 芝士番薯呢特别的又软又糯又甜，芝士啊还拉丝儿，特别的推荐给大家。这家是在 嗯，朝阳北路的17号华联购物中心的3层。嗯， 对，你想啊，因为这个鱼头泡饼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腻，来吃一个番薯来解腻，也是一个甜咸搭配哈，非常好。地址呢是在朝阳北路的17号华联购物中心3层。鱼肉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了，那么也希望听众哈可以多吃些鱼肉，少吃一些， 而且鱼很好消化。 对对对，少吃一些这种高蛋高热量的东西哈，多吃一些鱼肉也是非常好的选择。也要记得回家给你们的宝宝多吃一些没有刺儿的鱼肉哦。 嗯， 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客栈也该跟大家说再见了哈。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哈，来跟貂蝉跟四娘进行互动，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好，最后一首歌来听苏打绿的小情歌，用一首非常甜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